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且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儿听完您的定场诗之后，我突然士气大振。 为什么呢？ 特别有感觉。 感觉 那叫 感脚， 特别有气势， 是吗？ 嗯，特别有气势。 平常有气势的时候，您没发现老夸我？今天是怎么意思？要借钱了？ 啊，你怎么知道？ 刚说要换手机， 啊，先借我20万。 哎哎， 可以啊！哇，大家都听见了啊！ 哎哎，那个外面的老师、啊、 多少听众朋友们见证着呢？好了，各位，不其他的说闲话了、啊。 哎呦，您这是倒装句、 嗯，那必须 的。不其他的说， 能听懂就行呗。 哎哎， 这儿呢是 FM98.2 AM927双频为您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跟您送上的今晚有戏。 嗯 嗯，我们 FM98.2 呢，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那家伙， 别接的有点死呗。 哎，主要你没电乐。 好吧，我电影其实有，就是你声你没听着啊、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跟大家互动的一些情况跟画面了。 还可以呢，通过我们982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多谢 、今天有新朋友有老朋友来， 对，今天 让徐冉给介绍一下。 徐冉，谢谢 啊，我说的是徐冉的， 你说的是徐冉、 没关系 啊，嘿， 反正肯定你得介绍，来吧、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有一位是老朋友，董建春，欢迎建春，相声演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建春， 又回来了是吧？ 不容易啊，终于回来了 啊！对，找他一回忒难，你知道他结婚给自己耽误多少事儿？ 哎，行，余老师少提这个啊，千万不要提、 但是你结婚这件事儿，对，在我们圈子里也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影响呢。 啊，这还有影响呢？ 那必须的！ 我怎么从来我一直没听说过呀、 那 就是没 瞒着您呢都， 也不知道你们私底下能谋划什么呢啊？ 在心里头把红包就给您了， 哎、 对，用意志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哎呀。咱们电台的人都是这么的 特别的实在，对。好，再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新朋友许玉龙，欢迎相声、小品、快板书演员， 三期曲艺明星 啊，必须的，欢迎欢迎， 三期 是吗？对， 曲艺明星， 欢迎欢迎。今天二位呢？来主要是跟我们一起来，我们四个人一起给大家围读一个剧本。今天晚上要围读的这个剧本是来自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一个片段。 好家伙， 很久远的一个电影， 它的背景是这个样子。 介绍一下吧。 这部剧呢是根据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改编的，是由张艺谋先生导演，周润发、巩俐、刘烨、周杰伦等联袂出演， 大牌啊，都 2006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当时啊。讲述的是大王征战之后，大圣回朝，暗暗地发觉宫廷内部已经发生了那么一些微妙的变化。 哎呀，不对了！ 原来说的是王后与大王子发生了不伦之恋，而小王子、大王子、宫女之间这个三角恋更是复杂。各方为了权力、情欲展开了明争暗斗，最后矛盾不可避免的总爆发，所有争斗的人都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哎呀妈呀，乱呐！ 哎，当时真是。当时可能也小，没太看了，就是觉得 说什么呢？ 阴郁， 说你的 阴暗。 好吧，就有点看不懂是吧？ 刚上小，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在 看得懂，到时候看得懂，因为咱们高中不也学过《雷雨》这个？ 不，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再去看一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你的理解跟感受一定不一样。 同意 啊！你比如说，你10年前看《大话西游》，跟你现在在看《大话西游》， 咱们之前聊过。 对吧？ 真是感觉完全 不一样。那时候就觉得嘎嘎乐，又就是大家都觉得啊，好经典。我觉得还好吧，但是现在再看啊， 情节。你像将近40岁的人，35岁往上，像郑磊他们这番的，他们看哎，不是 这多坏呀，多坏。 他就老能记住特别清楚的细节，我真服他。 是吧？也有可能跟年龄没关，可能就是记性好，有可能就是记性好。 哦，他看 我多年前也是这样。 是吗？ 对，我多年前印象就记忆力非常超群，就属于我看过一遍的数字我从来不会忘。 后来第二年那四岁 就不行了。哎，这主持人自黑到这种程度也真的是啊。来， 你 咱们跟 这尴尬劲儿，坐主播位置怎么这样啊？ 嗯，这不是替你扛事儿吗？ 哎， 来，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今天呢，我们就是其中的像周润发啊、巩俐啊、刘烨这些角色呢，都是由我们几个来担纲的。你说的真的是腰杆都挺不直了啊！ 没， 所以大家 其实 啊，你说 咱们来新朋友聚龙哈 啊， 嗯，跟大家多说两句，就是快板书这块，因为我前两天这两周一直看他演出。 哦，是吗？ 啊，对，快板书就在 花郎， 但啊，就在那没有， 错了，我记错了， 是带人送的，啊、 对， 谢谢， 就是在大逗相声嘛，就是叶鹏、林飞、建春啊， 啊，对，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啊，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些嘉宾。 对，我就真的是这两周我才理解哦，那个叫刚才我跟玉龙在下面还聊，他叫快板书， 嗯， 书啊， 嗯。 他就得讲故事讲内容、哎、专门不是这便宜干什么劲的 您先考了一下性别超便宜好吗 嗨蚊子也是肉真是、是不是 这倒不答应 就你瞧了吗就愿意做男人、心里边不是个小公举是个小公子你这怎么办 不是主要是要肩上要扛的责任太重了 你看快站好 那必须的这肩膀很强壮的 是是是 能扛事 最近练了是吧 那必须的 嗯来说回来你除了会说别人还会说别怎么了今天 你赶紧的吧给你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是哎 不是留给介绍许龙的时间不多了 赶紧的 真的 全让我小叔占了便宜 太了不起了 嗯 你得打着那个板儿他得说故事、还得演出各种各样的角色、还得有表演啊还得有动作 对 啊声台形表全都得有在上面、真是 您说这个是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快板书嘛 嗯 因为它毕竟也是借鉴了很多曲种的艺术形式、 嗯、 包括像您刚才说您刚才也说您比较喜欢听评书 哎对 对因为就好多有人有事儿 嗯 故事有趣儿、 快 板书可以说是后来发展成了一个刚开始叫快板 对 楚来宝 嗯 然后后来发展成快板书就是借鉴了这个评书的艺术形式 嗯 所以说后来为什么说在这个90年代初80年代的时候很受观众喜闻乐见的 嗯 也跟这个有关系 嗯 有情有趣有故事、有人物所以说这个也深受广大朋友们的喜欢但是到了现在呢为什么说因为再也不可能说观众静下心来听20多分钟一个故事了这个有点确实难为人但是很欢迎像您这样啊、一直支持我们热爱我们快板书艺术的朋友是不是 因为这个于老师是非常有欣赏这个艺术的水平的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评书业余票友啊 您又想起来这个称号 他这个欣赏力啊到了一定的层次了 头衔怎么那么花哨 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您听啊专业的业余评书还票友的爱好者我这太业余了 不然呢 专业业余的 难道就不知道自己什么地位吗 半斤八两是吧 自己心里没数吗 是 啊，有数吧？ 没 开场 数啊，是吧？ 我说的是有数没数、 啊。给咱们这个节目啊，置了一块这个醒目啊，也没有别的贡献了， 也就能拍这一下了。 这醒目真不是他找来的啊，我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啊。对，就说到这快板书啊，其实我还真想到 我就想说，像《雷雨》啊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在快板书里呈现一些特别经典的我们大家知道的这巨作？ 像您说的文学改编啊还有历史这个三大名著改编这个比较偏多、像雷雨这种现代小说长篇的这种经典的还真没有 不多 不过可以尝试 不过可以尝试 那真是大部头我的天那说一部雷雨一人得累死在上头 对说一个半 人物太庞杂 说一个片段吧说一个片段、 哎、 一般都是你跟你说那个水浒也不能说从头说到尾 对 没法什么就说一个小片段 打雷下雨那儿就 打雷 就光学这俩声儿 到打雷腰下雨的你说那是海尔兄弟来吧咱们 没事 没事一会儿我就时不堂的就得问一问快板书的问题 但是我想问 好听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是不是也算童子功啊 11岁开始学 开始学 、 刚 问11岁开始学 因为我高中高三那年 也学过 真的学过一段时间的快板但后来因为我实在没有坚持、 你跟他对上点那个就是行业术语我听你准不准 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不是这一是时间很久远二是当时我的基础真的很薄弱本来我真的是很喜欢这门手艺的那后来为什么没坚持下来、 你亮一下也行 不行聊、 就是、不是 我你让我说完、哪有你这么不给搭档铺台阶的搭档啊我灭了你 快说 话筒关、 就是因为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有难度，而且这真的是一个你需要静下心来，不仅要好好学，还要好好磨的一个活儿。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因为时间精力都不太允许嘛，后来就放弃了。 几岁啊？您就时间精力不太允许？ 高三 哦。高三想起玩这，你忒不务正业了吧？ 就所以说， 这话我不爱听。 不是， 你看，露馅了吧？ 不是那个时候学习是主要的吗？你那时候是不是有点入晚了入行啊？ 对，我真的。 你要是我现在三十来岁，我再学是不是就晚了？ 哎，其实我 脑子记 不 住了， 我 真的 不晚。对， 倒是我们 好多现在演员都是大器晚成的嘛。对，您想想，就是我觉得您包括现在这个，您这 徐冉， 对， 太没面子了。 徐主播是吧？那个爱听，您别光以后你自己去打斗，你带着我们徐主播一起去，是不是？ 没问题， 建春。 从来，我都已经发出过无数次明示暗示了。我说，哎，你今儿去打斗啊？哎，你今儿去串场，带我去吧，根本不搭我这茬儿。这票有多贵？我就想知道于浩。 那么下次就不用经过于老师的手了。 你想， 哎，直接咱们 一会儿咱们加个微信啊。好嘞， 还然后我付钱是吧？ 好了，来，咱们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 真不容易，终于到了每日网剧推荐，来吧，说第一部去。 哎呦，好嘞，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第一部啊。 这量这么大，你得罪人得罪一亿多人的时候，你忘了？ 我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将军在上，其实我们已经说过至少两三次了。 咱俩就得说过两三次。 对，当然，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呢，今天是1亿1976万，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说的是什么呢？叶昭为将门之后，功力高强，带领着叶家军赢得了边关大捷，皇上呢就御封叶昭为天下兵马大将军， 不是大锤了 啊！不料呢，这个叶昭啊却上奏皇上，哎呀，其实我是个女娃娃，对，朝野呢也为之震动，因为他这个战功实在是太显赫了。太后呢一下懿旨将叶昭指婚给南平郡王赵玉瑾，但是这个赵玉瑾啊是当时朝野当中一向不太被看好的一个郡王，那两个人的结合呢也就此展开了一段冷面女将军和废柴俏王爷之间的传奇爱情故事。这王爷吧， 长得帅， 对，虽然能力不强，但是颜值比较高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你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介绍将军在上的时候，他还排名在第三位，当时是只有几千万的这个数据。 对。 但是因为他的整个剧情非常，对，他整个剧情非常的清楚，让你觉得情节还挺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咱俩就说这一部剧似乎以后能发展不错。 对。 结果果然，哎，就顶到了第一名啊，非常不容易。 下回让我们说这时候得给钱啊。 你真的太碎嘴了。 广告嘛， 好， 广而告之嘛， 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是这样的啊，朝堂之上，相爷和太傅主张废后，郭福山和范仲淹还有叶昭等人呢就出言力保皇后，就是这皇后国母不能废，双方呢展开了一个论战。相爷呢故意在市井当中就散布了一些谣言，并设计使谏官奏折无法呈现到皇上面前，皇上下旨废后。哎，范仲淹和郭富山惹怒皇上，被贬离京城。太后呢，得知这个才人李氏时日无多，他就当即下旨加封李氏为宸妃。你想有地位之后，就不能轻而易举的被罢黜了，对吧？杨老将军求叶昭相助，希望在宸妃离世之前能够帮助他跟皇上见一个面。因为你知道，在宫斗戏当中，往往会有一个情节，就是见面三分情，知道吧？只要见着了。总之就会对你啊会产生一些情愫啊等等等等的啊，往往宫斗戏都是这样设置的。那叶昭呢为此也想尽了办法，但是玉瑾却不愿意叶昭插手后宫的事情，他坦言说皇上的生母实际上就是这个宸妃。 哦，这样一个故事。 对，所以 接下来网剧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整点之后再见。 一会儿再见。 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声，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我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好都能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为大家双频播出的《今晚有戏》。 是， 我们 FM 九十八点二呢，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啊，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了。 是，也可以关注和我们九八二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平台啊，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就可以和我们深度互动了。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 多谢。 快，今天速度有点慢，前面说快板说忒多了，咱们继续往下推啊。 好，第二部剧呢，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网剧。 没错，它在腾讯视频的单日播放量达到了5648万的好成绩。这部剧呢，它是这个说的这个八班的一学霸啊，傲娇腹黑，最后呢从一名高冷学霸成长为一名专业度高、坚持自我理想的心外科医生。但是经过那些年单纯而美好的岁月沉淀呢，高冷江晨终于呢直面自己内心，与陈小希上演了一幕这个苏炒少女心的这种甜宠爱恋啊。 苏炸少女心， 苏炸少女心， 你知道什么叫苏炸吗？ 我真不懂，真不懂。您 玛丽苏啊，特别酥的意思就是这剧特别甜，就是高甜， 可以写、这个、 就甜的齁的那种。 有字旁那个酥，我加和的那个。 不是，它这个酥跟那个酥，这是表达的两个概念。这个酥呢，就是流苏的酥啊，就是现在其实是来源于一个网，就是网络用语啊，就是玛丽苏剧情，就特别酥。 玛丽苏剧情长的是，讲的是， 就是特别甜。啊、对，就甜到腻，就反正特别齁的那种感觉，就因为这是一部校园爱情剧。 你举一个我有可能看过的片子。 那可能想不起来。对， 所以他哎，你说那个季节咱就不说了，哎，说 在那一片，不行，我不行。 对对对，来第三部，第三部啊， 这就快第三部了。 那家伙， 刚才那一部剧还真的值得好好说一说呢，因为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网剧嘛，是校园题材的。然后 校园题材很多。 对，而且这些， 我想起老叶的高中生活。 对，以后应该让 你没编编编叶鹏的高中生活。 我们还真说来着。 哎，叶鹏的高中生活真太精彩了，真太精彩了。 那叶鹏，我天， 他这个高中 啊，对对对对对， 他这高中生活，我觉得应该着重拿出一期来，什么都不介绍啊，光聊这个 啊。对对对对， 高一三班叶鹏听到请速到啊，高三三班叶鹏听到请速到政教处。 对， 哎，你听见了是吧？ 回去吧，啊，拿我是广播。 哎呦，太逗了，哎， 太哏儿。 叶鹏不火，天理难容啊，简直是。 快来说吧。 好了，第三部要给大家介绍的叫《美味奇缘》，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也达到了千万级，1483万。 网剧太棒了。 说的是一部有味道的剧集，因为它是从美食角度切入的，讲述了在好吃的牵线搭桥之下的爱情励志故事。说的是一个西餐主厨李玉哲和天生味觉就很灵敏的一个电视美食节目的编导宋佳明，因为两个人共同制作一档美食节目，没结缘，一开始俩人杠上了。所以呢，也是从最初的欢喜冤家到逐渐被对方吸引，你看这个套路其实还是 咱们俩 就是蛮经典的。 现在我们的关系特别好， 嗯， 就不是欢喜冤家这个好玩儿、 啊。真的吗？你能别骗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吗？谁跟你关 系、啊？哦，吓我一跳，吓我一跳，我还你说程度不够呢。 嗨，想哪儿去了你？ 来说，我真是不忍心介绍网 大是吗？ 这仨加一块儿，我跟你说呀， 也没人家一零头多。 13万12万，我就推荐一部吧。 对，说一部吧。 我的同桌是极品二，变身无敌。 这个剧名我太喜欢了。 为什么呀？ 我同桌，咱俩不是现在在一个桌上吗？ 那这咱们四个都在一桌上。 没有，这截止到那儿。好吧，叫什么？ 嗯， 我的同桌是极品二。 我的同桌是极品第二部 啊， 变身无 敌 在爱奇艺播放16万。 嗯， 这部剧呢，讲述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让同为死对头的极品同桌男女互换了身体与性别，二人为了恢复正常，做出了疯狂举动，经历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无果之后，二人将计就计，利用对方的身体互相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啊，经历艰辛，终于讨得心上人欢喜。那么大告成功之后呢？不料灾难悄然的降临，两个人即将面临时间的清理，急速衰老，祸不单行。里边这个王元娥的母亲因为自己的性命啊任性而失去生命，大喜大悲之下，而两个人悟出了青春的含义，还有亲情的可贵。无奈时日不多，临死之前，两个人一一完成自己遗愿，开演唱会，做学霸，挑战黑社会。可是等到最后一天，死神真的要到来之时，王元娥才发现一切原来是一个惊天的秘密。你说其实设计的是 可以，我觉得这 个 情节 电影说就是这个。 没有，前一阵那个羞羞的铁拳，就是那个开心麻花的那一部大电影，其实也是这个套路。 哦，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棒的就是他两个人将计就计，不是说想尽办法把自己的身体换回来然后又产生了情愫，而是利用对方的身体互相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这个设定我很喜欢，因为他一点都不俗。 嗯， 不像现在的大部分的 16万。所以这部剧从介绍来看， 我觉得是不是宣发 比较清晰。 对对对对， 清晰， 对 吧？不像以前那个有好多特别绕腾， 而且他那个脑洞开的就让你觉得实在是太奇怪了，一点都不奇特。对，这个是 OK 的。 嗯，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的推荐位不够好？ 但是人家还是表现的不错。16万，这部剧叫什么来着？ 我的同桌是极品第二部，变身无敌。啊， 相信我同桌有意思，经常问我同桌一问题，我同桌是不是傻子？你同桌才是傻子。对。 李老师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确实过分了。 没有，原来我们玩的就跟同桌常玩，比如说我的同桌，假如说叫于浩啊，天天上课就说我的名字叫于浩，我是个傻子。 然后呢？ 你听明白了吗？就我叫于浩，我是个傻子。你还没听明白吗？ 你骂我呢呀？ 你没有 get 我的点吗？我叫于浩，我是个傻子。 就是你骂我呢呀？那在哪儿？我不懂啊。 对， 这是冷笑话吗？ 那冷吗？太热了，笑一下吧。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吧。 真的不是，哎，你想象一下，在没有人就是你比如说在自习课上， 嗯， 在没有前言和后果的情况下，就突然有人就说了一句说我叫于浩，我是个傻子，你不觉得特别可乐吗？ 可乐，那肯定得在那个关键的环节，你看我们这么热闹的场景下，你突然这么一说，你起到 给大家降降温嘛。 是是是， 你说我这用心有多良苦，我这里边背心都湿透了。 那你说这个有， 我累死了。 哦哦哦，辛苦您，辛苦。你看说的尴尬了，你把音乐声推大点啊，要不然尴尬啊。来吧来吧，咱们 我有这样的搭档，我也真的是三生有幸啊，我也是真 的 是。 我的同桌是个傻子。 我的同桌是个极品 啊。哎， 我说的是这部剧啊。 来吧，来说 今晚 戏 中戏， 戏中戏的环节， 可算绕回来了，容易吗？ 来给我们当回导演串一把。 当导演之前，首先啊，那个于老师，您得介绍一下咱们演哪段啊？ 咱们演的是哪段？ 你瞅瞅，你到底敬业不敬业？得让嘉宾 Q 你。 他说的是这样，我说了，就是这个王。 介绍吧， 这就说， 嗯， 干不干？干不干？ 最开始的时候说，周润发演的王领兵造反，夺得了王位。他为了更加巩固自己地位，赶走了前妻，迎娶了梁国的公主，现任王后就是巩俐扮演的，得到梁王的支持。 嗯， 王子呢，袁翔，他是刘烨扮演的，是前妻留下的孩子。那么王跟现任王后也生下了袁杰，就是周杰伦饰演的，还有袁成是秦俊杰来饰演的。 嗯， 王后呢却与袁翔，就是这个小妈和大儿子，有着不可告人的乱伦关系。王一直念念不忘自己前妻，对外声称前妻已死，王后一直野心勃勃。袁杰得知父亲逼着母亲吃毒药，就答应了母亲在重阳节的那一天要发起兵变，血雨腥风的战争也就开始了。说的是这么样一个故事。 嗯，其实如果即使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的青年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们，通过刚才这个 青年的呀， 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是00后啊。 啊，六岁时候， 对，这未必看过嘛，那毕竟还是， 而且那个整个影片的基调相对来说比较 沉闷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小朋友、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哈。所以刚才通过这个背景介绍，大概这个脉络应该已经梳理出来了，就总之是一个比较关系比较复杂的一个王室之间的一种争斗。 而那时候确实也符合了一些时代背景，那个比如说就汉朝左右啊，就秦朝那时候都是靠这种外戚集团啊，就是 外戚集团 啊，韩公子啊，不是韩夫人，一般叫韩夫人，一般都是不是他真姓韩，是他自己国家是韩国，然后呢他在那可能是公主身份，他要靠自己的这个哥哥弟弟啊等等， 就总之是一种政治资源的约纵连横， 是这么一个事儿。来吧 来吧， 这 边 我们这还得多妙的气质， 已经很气质了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物啊，咱们现在是四个人，有六个人物， 那怕啥， 得赶， 您一人来五个就来我来那旁白，咱俩就演了。 没有旁白的 事，我们俩走了，走，玉龙，咱走了，撤了。 别， 嘉宾费照付啊。 那既然这二位逃避的话，先给他们分配一下角色吧。 行嘞 。这个王后肯定是徐然来先演一个吧。 可以。 咱们今天这个先不考虑这个反串的这个。 行，谢谢您们了啊。 然后袁杰呢，就徐龙老师来扮演了。 袁杰 啊，就是周杰伦扮演这个人物。然后呢，剩下的两王子，一人一个。我来这个袁翔，您来这个袁成。 袁翔是老大，袁成是老三。 袁翔是这个刘烨老师演的这个角色，老大。您来这老三，为什么呢？让您来老三呢？因为您同时您得扮演自己的父亲。 我这难点 啊！ 我还有儿子， 考验一下 爸爸。 这考验演技 倒是还好，他没有让别人占了便宜去。 你听，对不对？ 对，因为于浩在我们组啊，经常就是当儿子的命。 所以这会儿给您发一下福利嘛。 哎， 剩下还有一太监，我来吧。 对，您适合倒是。 我还怎么说？我 那 自告奋勇，你 对对对，您那不叫反串吗？ 我这还我竟然无言以对。 真的，我觉得你做完节目，可能我们明天没嘉宾了，你觉得吗？ 是吧？他们还有求于我呢，我得去当他们嘉宾。 于老师，于老师，自从我跟徐然姐加了微信，可能不会 不用我。 我反正也是。来来来，现在加吧，先扫一扫来。 过来，开始。 就这么六个角色啊， 是六个角色分完了。我是大王和三儿子袁成。 哎，我是这个袁翔和这个大太监。 我是王后。 我是袁杰。 哎，那咱们正式开始。 一二三，走起。 于老师， 哎，我刚要说话，我酝酿感情呢，你这导演怎么这么着急？ 冷场了， 再来一次， 一二三，起光。 参见母后。 袁成，收拾停当了。 母后，二哥该回来了。 进宫了吗？ 听说在天福官驿候旨。我听大哥说，父王一回来，他就要请旨出宫了。 走。 他想去青州。 王后驾到。 参见母后。 都退下。你想走？你害怕了？ 你是我的母后。 三年前你引诱我的时候，我也是你的母后。 我毕竟是我父王的儿子。 那我到底是谁？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倒想试一下。 你想干什么？ 该去恭迎你的父王了。 杰王子殿下到。 袁杰参见王兄。 请坐。 谢王兄。 二哥，父王御驾亲往天福官驿接你，他让我们白等了大半夜呢。 哎，这几年你受苦了。 还好。 二哥，你见过母后了吧？ 母后到底有什么病？ 父王说是虚寒症， 药一直没断过。 母后为什么不停地绣菊花？ 一定是重阳用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元杰回宫，一家人就团圆了。高台是圆的，桌子是方的，这叫什么？这叫天圆地方，取法天地，乃成规矩。不要小看了这顿重阳宴，在这方圆之中，你们各居其位，这就是规矩了。忠孝礼义，君臣父子，规矩不能乱。有什么事吗？ 禀父王， 儿臣想去青州，请父王恩准。 你怎么也想去戍边了？ 儿臣久居宫中，想出去历练一下。 嗯，还有什么事儿？父王，儿臣有事。何事啊？儿臣不知道妥不妥当，你先等等。卯时送去的药，你少喝了两口，药还有吗？补上。 大王，臣妾的病早就好了。 那是你的看法，吃药就需按时按量，这也是规矩。元成， 母后，别惹父王生气。 母后，请服药。 母后不喝，你们就跪着。 就剩两口了，母后何苦呢？ 父王，母后不想喝，就算了吧。 服药有量，做事有度，你不会不明白吧？母后有病，你们知道吧？ 儿臣知道。 有病就该服药，有何不妥呀？你刚才想说什么？ 父王，儿臣想今年的重阳节，儿臣想担当执令官，儿臣也想历练一下。 既然元杰回来了，就由他担此任吧。元杰， 儿臣在。 执令官统领内宫的御林军，重阳之日后宫安危系于一身，你明白吗？ 儿臣绝不辜负父王的重托。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是。 元霞，你跟我来。这里的陈设布置都是按照30年前的老样子，丝毫不差。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是父王为了纪念儿臣的生母。 明天是什么日子啊？ 是重阳节，是儿臣生母的忌日。 你生母早逝，朕又常年征战在外，没能好好照看你，父子之间不免疏远。可你从来都是朕最喜欢的儿子，你知道朕为什么把元杰召回又委以重任吗？ 父王是想改立元杰为太子。 如果你心里不舒服，朕可以不这样做。 啊，父王过虑了，儿臣不才，难以继承大统，两番上书请缨王储都是发自肺腑，儿臣只是为父王着想。 我知道你不想伤害我。 场景变换。 知道为什么召你来吗？今天你没有好好服药，你先看看这里，朕给你配的每一味药都是精挑细选，专治你的虚寒症。 大王，臣妾一看见这些药就想吐。 良药苦口，你脾胃虚寒，阴阳失调，脾气烦躁，遇事毫无兴致，整天的冷言冷语，这就是虚寒症。 我为什么冷？大王知道。 你贵为王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因为你父王是梁国的王，朕看他的面子，才对你如此客气。你要明白，既然朕做了王，你做了后，我们就要像个样子。王氏家族要垂范天下，很多事情朕都可以忍，因为朕不想乱了规矩。 善行无忌，恒德乃足，用五十。 谢大王。 杰王子殿下到。 你们退下。十几年了，你父王都要让我按时吃药，这些药的味道我至死都忘不了。 10天前，你父王突然换了药方，这是我让人从御药房里偷出来的。新方子里就加了一味，他。 母后昨日犯病，就是因为他。父王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做的事冒犯了你的父王。重阳以后，我会告诉你，我要结束这一切。 何时动手？ 重阳晚宴。 如果儿臣没回来，母后也要这样做吗？谁知道这件事？ 袁祥和袁成都不知道。我要你帮我，事成之后你就是王。你不是一直有此志向吗？ 儿臣只是不知该如何面对父王。 你有没有想过母后如何面对你的父王？每个时辰我都要平静地服下毒药，在你父王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天天一点点的死去。我死后会得到一个隆重的葬礼，一个完美的谥号。没有人知道真相，这就是你父王要的体面。我在你父王眼里算什么？死都要按照他的方式完成他的体面，我不要这样死。 积习于时，君子勿劳，人定有时。拜见王后，有时的药煎好了。 母后，母后，儿臣愿助母后，儿臣为了母后从此不再服药。 够。 哇， 有点意思， 对对， 不是，有点意思， 是吧？我觉得今天真的就很难得，就是有 都很正， 都很入戏，而且 对， 平时不是这样吗？ 别， 您常来呀，你就知道了，常来呀，平时都是前15分钟那个状态， 对，我好老少有这种特别认真的时刻。上一次我记得还是我们集体诵读，哦，那是我和王哥打那会儿集体诵读那个就是。贾玲他们那个有一出戏，虽然是喜剧，但是他们演的就是那个《大话西游》，两对人在天上看，人间，两对就紫霞和孙悟空在看，说咱们俩真的不能好吗？你看人间他们俩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好一点？然后让他们俩演。 哦，还有我觉得有一次咱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还行， 合诵没有人没排过，四人合诵那个就是。那段经典对白啊，非常奇异，大家伙都哇塞，自己就 特别激动是吧？ 激动， 我觉得 就记得这一次。 我觉得今天是这样，首先他这个故事脉络我们梳理得很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对导的好， 三个， 你真烦。而且我觉得啊，我今天得夸一下于浩，因为今天于浩给了我很大惊喜。虽然我们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但是他也一直号称自己配音很贵啊。但我今天真的是发现了你的功力所在。他不是一个人分饰儿子跟爸爸吗？完全不乱，角色感特别清晰。我真的内心一直在给你挑大拇指。 原因在哪儿你知道？因为就是他声音能区分开就好办。因为一个岁数他爸 说的他娇小他就喘。 你要是来两个都是25、6岁的哥 就不行了是吧？ 不是，也可以。于老师也可以。那个我跟于老师合作其他节目，什么节目不说了。于老师当时啊，一个场景分饰一个老太太，一个大太监，还有一个老爷子。哎呀， 不用，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用瞒着，没事儿。就于浩演过太监嘛， 不是 本色出演吗？那回 哪个算是反串？ 不是那回，哎。 玉龙怎么说到点子上？ 没明白我就得问嘛。 你知道玉龙 是对啊，对，还有一条狗。 哎呀，这是王德磊先生演的吧？来，会说话， 世界 不容易，不容易呢啊。 对， 而且今天玉龙真的，他也非常进入角色。我忘了在哪一句哈啊，对，最后这一句 母后， 哇，太棒了！ 对。 而且他，我们这个词儿，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有一些词其实是我们的嘉宾自己发挥的，并不是原全部都是照稿来说的。所以 你看有那样的照稿念也没念对，整不明白那字念啥呀？念补，这个木头旁加补，那补得给绕马过去了，好，就50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呀，因为当时如果 舞台经验他们太丰富， 对，所以这是就是完全是一个专业的体现嘛。 对， 嗯，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挺难得的。 我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和我一块儿去他们社里边。 这周末我休假，你看多会挑时间呀、 啊！我哪知道啊！ 从上礼拜就开始跟你说这事儿了。 得，好了，感谢坚锤，感谢玉龙的精彩表现，感 谢 各位收听 FM 98.2 AM 9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 明儿见。